眼盖黑呀。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买车有试驾，餐厅有试吃，买衣服还有试穿，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 来呀、啊，做广告也能尝试，试一试又不花钱。 好音乐959邀请你来试做广告，不怕没效果，就怕不敢试。详询电话和微信：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 斯图加特携手好音乐959，为您的爱车排忧解难。春节来临之际，斯图加特推出超值清洗套餐，只需399，内饰全面清理，蒸汽杀菌，还送打蜡哟。团购电话：400070888890，400070888890。 959资讯快报。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北京晚报消息，北京市民政局提醒市民，从2017年1月1号起，领到北京通养老助残卡的老年人请使用新卡，个别于特殊原因未领到新卡或临时卡的，可在2017年2月28号前暂时使用原老年优待卡。另外，从1号开始，符合条件的老年人若申办养老助残卡，需要到北京农商银行营业网点进行办理。根据规定，老人持北京通养老助残卡乘坐市域内地面公交车时，没有刷卡次数限制，但老人上车下车都需刷卡，以实现交易的完整性。北京日报消息，自3号起，北京市24座地铁站低峰票价将打5折，八通线、昌平线16个站点、6号线北运河西站至青年路站8座车站实施低峰票价优惠。今年内，凡工作日7点前刷一卡通进站的乘客，票价将享5折优惠。规定要求，从3号起，乘客只要在规定前24座车站按规定时间进站、出站，不含机场线车站，扣费时将自动在累积折扣优惠政策的基础上，额外享受票价5折优惠。继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12月30号，涿州市环境保护局在文化广场开展以迎元旦唱环保为主题的宣传活动，让市民意识到环保工作的重要性，让防霾治霾不再是空话，共建美丽家园。据了解，此次活动共向市民发放宣传材料近20000份，环保宣传手册5000本，防霾口罩5000个左右。此外，还有环保购物袋、围裙等小礼品免费发放。涿州市帮战友退伍军人服务中心成立3年来，一直以全心全意服务退伍军人为宗旨，先后为1000余名退伍军人提供了免费就业服务，并成功地帮助近600人实现就业。

手是你，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从前的愿望你全都给抛弃。 基本上每一位歌手在取得一定的成就之后，就会希望把自己的所谓版图给扩大，把原本的区域也扩大，渐渐成为一个国际化的歌手。王力宏就曾经在自己的较巅峰时刻试图向日本发展，而且刚才的这首《唯一》呢，也有日文的版本。这首歌曲来自梁咏琪，听这个歌呢，我们会不会觉得稍微快活和轻跳一点呢？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魔幻季节》，来自梁咏琪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 生活像悬疑的小说，下一页剧情是什么？我相信没有人晓得，世界究竟怎么了？也许是我也闷得太久，也许是我今天着了魔，好像时钟几秒钟。孩子似的闭上眼向前走，回到自己那一过，那个好久忘了去梦的入口。我喜欢孤单冒险，最终梦的线索，我的左手上表示自由，再也不想走。

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房山国盛电器开年疯抢，双节同庆，价格低，礼品多，更有超值罗森便利店购物卡赠送。房山店地址：房山区城关南大街51号，电话89331713。良乡店地址：良乡古城南大街良辰百货一层北侧，电话60350660。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为中国市场专属定制，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致敬社会中坚力量，智者大成。详情敬请莅临亚奥之星，或致电010-8014-3000。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是王晶， 王晶放音乐。 你离开两年的纪念日，来到分手的地方，一个早已被遗弃的车站，想着你当时怎么想，我心里的话，一阵风将思绪都吹散。我做了两年的单身汉，尽量让生活简单，看一本书很久才看得完。那个写日记的习惯两年前中断，因为之后每一天都长得一样。我站在风光过平淡过我旧的老车站，现在的站名叫做悲伤。我这个没有你没人管空荡的老车站，生锈的栏杆没有车进站，回忆在墙上游荡。震撼，尽量让生活简单，看一本书很久才看得完。那个写日记的习惯两年前中断，因为之后每一天都长得一样。站在风光过平淡过破旧的老车站，现在的站名叫做悲伤。我这个没有你没人管空荡的老车站，生锈的栏杆没有车进站，站在风光过平淡过破旧的老车站，现在的站名叫做悲伤。我这个没有你没人管空荡 等等等等这张文学音乐大碟里的作品。所谓文学音乐大碟呢，就是专辑里的每首歌都有相对应的文字作品来做蓝本。而今天刚才听到的《老车站》则是钟晓阳的《停车站借问》改编而来。继续的歌，这是更喜欢在 pub 演唱而不太喜欢来出实际唱片的黄小琥，歌名叫《残酷的温柔》。 你像往常一样的温柔，牵着我的手，带我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告诉我你已经 下面的歌曲不是我喜欢在节目当中播放的曲目，但是却来自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歌手。今天有朋友跟我讲说，他们前几天去参加大学毕业十周年的同学聚会，感触良多，发现了很多改变。我觉得十年时间呢是浩瀚的时光，在这十年当中，可能的确有很多事情发生，以至于你们在再次见面的时候，你可能会忘掉很多人的面孔，而当年的很多鲜活的回忆也只能在脑袋当中用已经发黄的背景色来呈现。当年你暗恋的那个女生可能现在已经人老珠黄等等等等。时间给我们留下的那些记忆是友情的，但是时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改变有的时候呢却又是无情的。要听到的歌曲是陈奕迅《十年》。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

着你走过街，还穿着去年夏天我送你的那双球鞋，银色手链，还有夜，你的世界似乎一点也没有因此改变。总以为爱是全部的心跳，失去爱我们就要一点点慢慢的死掉。当我失去你那一秒，心突然就变老。The day you went away， 喧闹的街没发现我的美，被遗忘在街角。 来自王心凌的歌曲叫做《第一次爱的人》，第一次爱的过程当中总是有甜蜜也有苦涩。而接下来这位呢，应该算是男歌手的高亢代表人物，林志炫，如果不是因为你。今天的王晶放音乐就是这样，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不曾遇见你，如果从来不曾爱上你，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不会如此美丽。爱情曾经怎样带领我的心，撇开世界只有你是唯一。 的道歉，我没那么聪明，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哦、oh, ，你又在哭泣，我给不了安慰，我又在摇头，有那么点后悔。爱情的发展，你难以回头，也无法往前走。Oh,手机出现在胸口，两颗心能塞几个问号，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Oh, 你的眼神充满美丽，带走我的心跳，你的温柔如此靠近，吵架，我没那么无聊，不懂得道歉，我没那么聪明，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但是我又只出现在胸口，两颗心能塞几个问号，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 Say what's on your mind. Tell me anything that you want.